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1集，强势逆转。What？ 秦冉想掏掏耳朵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他往一边侧了侧，左手搭在椅背上，神情挺漠然地看着对面的两人。你再说一遍。秦冉笑了笑，非常有礼貌地询问。林婉却没有注意到他那双眼睛又寒又冷，并没有笑意。林婉眉头微蹙，若有所思地略带迟疑。林奇的这妓女还能有这样的眼神？转瞬，这女生就收回了目光，微垂着眼眸。秦冉背对着窗边的太阳坐着，窗户半开着，逆着光，看不太清楚她的表情。林婉微神，应该是看错了，秦冉怎么会有那种眼神？宁秦觉得自己的想法很正常，可却不敢正视秦冉，只是下意识地捏住茶杯。 秦冉，许慎手被你打断了，行动困难，比你的手糟最多了。 林婉端起茶杯，轻轻晃着，慢声道： 你只是右手伤了，你是左撇子，完全不影响你日常生活，何苦要打这场对你没多大好处的官司？ 林婉放慢声音，见秦冉没有开口，他以为对方听进去了，不由多说几句。秦冉没看他，左手只是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茶杯沿，有些懒洋洋地靠着椅背，浪荡又不羁。扬了扬眉，他说：你继续。 都是小孩子间打打闹闹，你跟那女孩反正也没受多大损伤，为什么要紧紧抓着不放呢？ 对方识时务，林婉稍稍缓了缓，继续开口： 就算你们自卫在先，就你们受的这点伤，一场官司打下来，他顶多就是赔点医药费，可能都判不了刑，何必呢？ 多好的原因啊，因为他的手没事，因为潘明月没事，所以一切都能当作没有发生。秦冉心里莫名的有一把火，燥热燥热的，只需要一点火星就能砰的一下被点燃。哦，秦冉偏头，他打量着林婉片刻，唇扬了扬，喉间溢出低低的笑。 如果我不呢？ 我偏要追究呢？林婉有些意外，他稍微的抬了一下眉，没想到秦冉油盐不进。他因为嫁得好，林家上下几乎都顺着他来，霸道惯了，总是颐指气使的。 这里是150万，除了许家的100万，还有50万是我另外给你的补偿。 林婉从包里拿出支票，推给到秦冉那边，压了压声音。林婉的耐心已经到极限了。150万，对于一个从小没有见过大钱的人来说，已经是一笔天文数字了。林婉对宁晴很了解，自私、胆小、虚荣又贪财，她的女儿大概也就是这样的。秦冉看着桌子上那150万支票，垂着眼眸。林婉重新拿起茶杯，喝了一口，看秦冉盯着支票看，再次开口。 这是支票，可以去银行兑换现金。 秦冉就笑，挺漫不经心的笑。还真以为他是傻子呢，连支票都不认识。是不是有人找过你们了？我猜猜，是那位沈副局长。秦冉声音很轻，他看向宁晴，声音无波无澜的。他给了你什么好处？给了你多大的人情，值得你拉下脸来上演一场母女情深？宁晴跟林婉都没有想到秦冉竟然猜到了，还猜得八九不离十。宁晴抿了抿唇，终于 忍不住开口。 秦冉，你这都怎么说话的？这些年你都跟你外婆学了些什么？ 从小到大你管过我吗？这会儿倒是学会指手画脚了。秦冉抬手把杯子扔到了桌子上，啪的一声，他看着茶杯晃荡着的褐色咖啡，觉得挺没意思的。秦冉拉开椅子站起来，如果没有其他事我先走了。 150万够你无忧无虑生活一段时间了，年轻人不要好高骛远，眼高手低，小心摔得很惨，得不偿失。 林婉一直冷静地坐在对面，意有所指地开口。他这是觉得自己嫌150万少了，让自己识时务吗？秦冉点点头，他看了林婉一眼，桌上的咖啡他没有喝，他舔了舔唇，看着他。我也觉得你说的对，不要好高骛远，否则会摔得很惨。林婉听到秦冉说的这句话，心头一突，可左思右想，这件事他想不出来哪里会有什么问题。他看着秦冉转身要走出咖啡店了，林婉笑了笑，挺雍容的。 我记得你还有个外婆正在市医院吧，你外婆的病房还有医生全都是我哥一手安排的。 秦冉脚步一顿，他微微侧了身转过头，那双漆黑的眼睛没有林婉想象中的惶恐，反而无波无澜，带着九分冷意。 你在生气？ 林婉见惯了强权，并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什么不对。 当然我们不会对你外婆做什么手脚，可你也该想到了，你连找个医生找个医院都要我们林家帮忙，所以你猜猜，你觉得我会让你在云城找到愿意给你打官司的律师吗？ 冉冉，你听妈一句。 宁晴在一旁听得胆战心惊，喉咙干涩。 哟，多大点事儿啊？ 一道清亮的男声自门后传来，懒洋洋的。 七大律师，听到没有？你再不来云城，我们都沦落到找不到律师的地步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